宪宗前来请安时，周太后便向儿子明确表示不接受玉陵三穴，前世需另建陵寝安葬。天寿山英宗玉陵需按一皇一后二穴组织。虽然宪宗清楚当初父亲特别留下皇后前世名位素定，一众皇子当尽孝以终天年，皇后他日寿终，宜同朕合葬的遗言。但是宪宗一贯在母亲面前唯唯诺诺，当母亲打算违背父亲的遗愿时，他也没有提出异议，只是笼而统之的连连应了几声是字，便退了出来。儿子刚刚离开，周太后便派遣下时及司礼监太监怀恩两个人前往面见主管前太后殡葬事的内阁首辅彭石及礼部尚书姚奎。彭石在受两宫太后尊号时同夏时打过交道，况且当年在营建英宗陵寝时，他便同李贤预计将来谁人赴葬毕生争执，因此彭石心中早知夏时所来为何。当夏时开口问礼部尚书姚奎前太后殡葬之事时，不待姚奎回答，便先直接说道：此与皇太后与先帝合葬玉陵。姚奎也接着彭石的话语说：彭学士所言是，如此方合大礼。怀恩原本对周太后此举不以为然，因此虽然受命而来，却一言不发。夏时则又将当年尊太后名号时的旧话拿来重提：此与皇太后无子，且目盲之损，怎可同先帝同葬？应比照当年宣宗胡皇后之力，于西山另寻吉地安葬才是。彭石立即反驳道：此非礼也，此与皇太后母仪天下30年，为人臣子，畅言西山异地安葬，于心何忍？夏时便将皇上搬了出来：彭学士所言虽然不差，吾等皆为臣子，但臣子大不过皇上，若皇太后有命，皇上以孝为先而遵从之，另择吉地安葬，又将如何？彭石听夏时以皇上之名相要挟，不禁大怒道：重孝道，更应重祖宗之法，母后之命固不可违，先帝之命更不可违。于是这次见面几位不欢而散。怀恩觉得有必要将今日之事禀报皇上，当晚便来到了昭德宫。正好主公太监段英当值，便引着他往后殿而来，一边走一边说：皇上刚用过膳，和贵妃及汪直说着话呢。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对于如何安葬前太后一事，宪宗是什么态度呢？前太后殡葬之事最终又是如何收场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